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1，欢迎大家收听《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令大家愉快的一天哈，而且呢今天是包揽金银牌的一天。 对，今天很多项目呢都没有太大的悬念，看着呢让人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啊也是由于看了这么多好看的比赛，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幸福的烦恼。说两个小话题吧。今天呢第一个话题是这样的，如果说上天给咱一个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您也甭想说我有没有这身体条件啊，有没有这个基本功什么的都别想，就是上天框给咱砸了这么一个好机会在面前啊，您会参加哪个项目呢？ 哎，对，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正好昨天啊，我看了一个小视频哈，就是说，奥运落选选手的一个小视频集锦，都是咱们民间高手，差一点啊，那个一亿的亿啊，差一点进入奥运会，哎呀，就特别有意思，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甚至我的一些朋友说，笑点高到像他那样啊，也没有看完视频就已经笑得不行了啊。所以呢，后来想一想，如果咱们要是有一个机会参加奥运会的话，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会参加哪个项目呢？自己可以梳理一下，可以是擅长的，也可以是，比如说您特想尝试 的，对， 哎，咱平时没机会，奥运会赛场上给您一机会，您去挑一个， 对， 哎，咱可以天马行空， 不用去考虑那么多啊。我就刚刚说的什么身体条件呀，外部的这个条件啊等等，客观条件都不用去考虑，就是，哎，我就是想尝试这个，我可能没什么机会尝试，或者我就是单纯的喜欢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其实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尤其是咱们在晚间的5点到7点的节目里面，惯例是会送出小红花的， 对， 给咱们的奥运选手，但是今天呢？ 今天我们就犹犹豫豫的啊，然后左顾右盼， 又有汪顺是吧？又有朱雪莹，还有肖佳瑞轩，还有咱们这么多金银牌， 对。 啊， 所以这到底送谁呢？反正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或者说决定下来到底送谁。 本来我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夏萌，后来夏萌就觉得呢， 你知道我是 一个人很难承担，是吧？ 主要我出生在10月份，我这个先天就导致了我是一个这样的性格。 跷跷板做的， 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怎么办呢？就让大家帮我决定吧。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建议啊。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和大家来关注咱们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赛场当中的表现。第18枚金牌已经收获囊中了，那是王玉丽、黄东萍是夺得了混双的冠军。 是的，第17枚金牌也是在下午产生的女子蹦床，中国强势包揽了金牌和银牌，朱雪莹获得冠军。 倒着来，第16枚是吧？男子200米混合泳，汪顺夺冠，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 另外呢，在其他项目当中也是有很多突破的，比如说赛艇方面，女子8人单桨，中国就创造历史，摘得铜牌。还有在羽毛球这边呢，何冰娇2-1逆转战胜了奥运希望，率先晋级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四强。 那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全景奥运会，来关注一下咱们夺得的这几块金牌。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进入到全景奥运会，今天呢是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第一个金牌日啊，但是这个金牌日的金牌决战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因为咱们的两队选手啊，已经提前会师决赛了。 是的，那么在提前会师决赛已经包揽了冠亚军的前提之下呢，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关注了决赛双方是1号种子郑思维和黄雅琼对阵的是2号种子王玉丽和黄东萍，结果打了3局，王玉丽黄东萍组合2-1战胜了队友，拿下了混双的金牌。 这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拿到的第18枚金牌，但是今天呢不会就此停止，是吧？在晚些时候我们还将会有金银牌收入囊中。 是。 除此之外呢，第十七枚金牌也是在今天产生的女子蹦床，刚刚已经看见了，美少女就说蹦床真不错啊，观赏性非常高。在女子蹦床决赛当中，资格赛位列第二的中国选手朱雪莹就是以56.635分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时隔13年再一次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那么关于蹦床的比赛呢，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将去连线前方的记者金泽，请他给我们带来这个现场的一些介绍啊。除此之外呢，资格赛总分第一的刘玲玲在难度相同的情况之下，由于完成度和水平位移分数不如对方，不如队友，所以呢是以56.350分获得了银牌。里约奥运会银牌得主英国名将佩奇获得了铜牌，卫冕冠军加拿大选手麦克伦南获得了第四。 其实像刚才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夏萌所说的什么平衡位移啊，什么起跳高度啊，等等， 太专业了。 这个在蹦床项目当中确实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特有的名词啊。那么我们也是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请进前方的记者金泽来为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吧。 金泽你好。 主持人您好。 今天在现场看了这个蹦床的比赛啊，你觉得蹦床的比赛这看起来好看吗？或者你能 get 到它那个精彩的点吗？ 我觉得可能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比较合适，就是翩若惊鸿。因为今天两个姑娘穿的是这个中国传统的传统的服装的这种比赛服，然后上面有这种我们这个传统服装的这种纽扣，然后在他们的身上是一只凤凰，并且是这个衣服是红色的，就两个人像火凤凰一样在空中翻腾飞舞，让我们看着真的非常的欣赏，非常的过瘾。那么今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是一个创历史的，就是让我们的历史性的金牌又回来了。因为今天我们是朱雪莹斩获了金牌，然后刘玲玲斩获了银牌，那么其实是时隔13年以后我们再夺得了这一枚冠军。上一次夺得冠军还是在2008年的时候。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那么这次其实我们资格赛中刘玲玲就获得了105.47分暂列第一，然后朱雪莹获得了105.3分是暂列第二，所以他们是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了决赛的。那么在赛后的时候，我采访到了两位姑娘，她们都说其实今天对于这枚金牌是十拿九稳的。他们在决赛当中是最后两位出场，第7位和第8位。那么之前呢是排名第一的是英国的选手布莱尼，他的难度分非常高，达到了15分，并且最终是得了55.73分的成绩。然后暂列第二的呢是加拿大的一个名将，他是得到了55.46分的成绩。那么这个加拿大的名将也是这个项目里约奥运会的一个冠军。但是当朱雪莹出场以后，以一整套非常完美非常流畅的动作，落地也很稳，那么他的这个分数是超过了前面两位的选手，拿到了56分。并且是升到了第一名的位置。那么此后出战的刘玲玲也是拿到了56.35分，他们两个是全场唯一的两名选手，分数拿到56分以上的。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代表团的第17枚金牌，可以说是可喜可贺。 金泽，这是第一次采访这个蹦床的项目啊，这个项目给你带去什么样的感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就是完全的欣赏。因为我觉得作为在体操，因为我觉得整个体操项目就是一个非常优雅非常优美，可以有完全的就是以一种欣赏的姿态看运动员比赛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么蹦床更是如此。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穿着非常漂亮的比赛服的姑娘在空中翻腾，下面呢是蹦床而不是跳水，这可能还是不太一样。但是看到他们这种优美的动作，我们会觉得真的是太享受了，这种享受的过程，我觉得。 好，非常感谢金泽给我们从前方带来的介绍，保持联系，再会，金泽。 好，主持人再见。 刚才啊，在微信当中呢，也看咱们家里人啊，有朋友在发来这样的信息，就是说，蹦床啊，咱。 都玩过呀。 都玩过，现在很多这种就是商场里边就有这种专门去体验感受蹦床运动的这种俱乐部吧，这里边有非常专业的设施设备，也有非常周全的这种保护措施可以去供大家体验。 但是这个咱家里人不是说的这个，说这个商场里都有啊，蹦床游乐区， 对， 咱运动员从小就培养啊， 小朋友玩的那种啊，我说大朋友也能玩的那种啊，有专业的，很专业的，可以去感受感受。 这个是两码事儿哈，我们会在节目的后面呢，是专门去连线蹦床的冠军，是吧？请他为我们介绍蹦床这项运动。这个运动和大家想象的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吧？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所产生的金牌啊，有一些比赛呢还是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比如说今天上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就发挥得非常出色，获得冠军，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第16枚金牌。在蛙泳结束之后呢，汪顺是以 1.01 秒位列美国选手安德鲁排在第二，最后自由泳冲刺的时候呢，汪顺反超了对方，形成了绝对的优势。最终汪顺是以1分55秒00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而且这个成绩还打破了亚洲纪录。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英国的选手和瑞士选手呢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名。那现在呢，我们也回到比赛结束之后记者对于汪顺的采访。 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跟做梦一样，赛前也是做足了心理准备，然后去拼一下这个项目吧。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祖国，在疫情这么不容易的情况下给予了我们很多这个很好的训练环境，然后其次要感谢我的教练朱志根和我的保障队医，我觉得他们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当我回头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我游了55秒准，但是我今天做到了，就是做到了。我觉得是祖国人民给予我们的吧。对，我觉得街上的使命非常的沉重，尤其是在东京，我也做到了我在赛前说的要让国旗在东京飘扬，让国歌在东京奏响，我做到了。我觉得也是赛前跟教练说的一样吧，然后就按部就班的去做的，还是平时训练的时候吧，然后把它做好，然后到比赛的时候就是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就像汪顺所说的哈，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资深的游泳媒体人啊，也是游泳大本营的这个创始人啊，这个媒体的创始人杨旺来点评。其实呢，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来提升汪顺的技术能力啊，最终才拿到的这一块金牌。 今年27岁的老将汪顺吧，以1分55秒刷新亚洲纪录，夺得这混合泳冠军，而且是打破了美国队过去世界奥运会对该项目17年的金牌垄断。我觉得这确实真的是可喜可贺，他个人是游出了这个人最好的状态。我记忆中这个项目这5年来吧，成绩最好的应该是5年前的一个出野共介，就是1分55秒，所以呢，在这5年里面也是世界上面最好的。汪顺现在为什么提高这么多哈？这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进入了新的奥运周期了之后呢，他确实是训练非常系统，他自己也透露自己备战奥运会啊，这肌肉都是燃烧了，每天都游得昏天黑地的，他自己也非常要。我们看新闻也看了，东京奥运会延期，他也作为一个老将，那时候也26岁了嘛，他其实真的想放弃的，但是因为那个从2007年就开始跟着那个教练朱志根呢，是退休了之后返聘，他作为那个关门弟子呢，就是肯定一定要支持他，所以呢，他就是有一个心愿了，在东京奥运会上换一种颜色，憋了一口气。另外还有一个从技术的角度呢，我这四种泳姿里面呢，就是汪顺他这个技术啊是现在比较平均的，他相对以前比较差一点的是蛙泳，那么在这个新的奥运周期，尤其是最后一年呢，他主要是在蛙泳提高了不少。我们就了解到是他跟着颜值贝的主管教练郑山呢一起在训练，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200米自由泳他是非常强的，在前面他能保持在前两位的，最后他能冲起来，而且那个后来追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能够在奥运领奖台上站到这个最高处啊，肯定是和平时的训练有关的。 这会儿导播示意呢，李维的电话也在线上。李维今天是去到了羽毛球赛场上啊，节目一开始就想和他连，因为电话呢一直是打不通，现在连上了，马上和李维取得联系。李维你好。 夏萌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这个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第一个金牌日啊，我们就见到了金牌，而且这枚金牌呢还是非常稳当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枚金牌的诞生吧。 对，我终于是在东京奥运会上见到自己采访的第一个现场的金牌。这颗金牌之所以让我来，是因为是中国选手直接那场比赛，所以怎么着都会落在咱们中国选手的帐下。对，当然了，这个最终呢是我们的王懿律和黄东萍组合呢战胜了这个雅思组合，是拿到了这个奥运会的金牌混双项目。确实我们之前觉得两对选手啊，真的很多人都觉得左右为难，谁拿冠军都觉得另一对很遗憾。但是奥运会的冠军只有一个，所以说至少是在我们中国运动员手中，这就是可以了。那确实一场比赛应该说打的是非常的激烈，双方是打满了三局，最终是这个王懿律黄东萍组合是获得了胜利。那刚刚也看到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羽毛球队的教练，就是中国羽协的主席张军和其他我们这些教练们，都是坐在看台上很轻松的看这个比赛，跟乒乓球比赛昨天这个女单决赛包括今天晚上男单决赛有点像，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自己看着谁赢都可以，但是我们自己看起来很舒服很放心，不用那么去着急。你知道昨天男单这个乒乓球的时候，刘国梁指导在这个看台上特别着急马龙和奥恰洛夫的时候，但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羽毛球乒乓球可以做到这一点，看着你们打都可以。那当然了，这场比赛应该说拿到这个混双之后，我觉得也是让中国羽毛球队吧在这次比赛中减了一些压力，因为确实之前我们说这届比赛羽毛球可能难度也会比较大，但现在看起来这块金牌到手之后，后面的比赛我们现在看的整体的走势，我们的成绩会不错。而且在这个上午进行的女单的四分之一的比赛当中，我们已经是有两对有两个选手进入了这个半决赛，但是比较遗憾就是他们俩是分在了同一半区，也就是说这两个选手至少有一个人会进入到女单的这个决赛，保证我们可以在决赛中有中国运动员的身影。那当然晚上还有这个男双的比赛，虽然我们男双只有一对选手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现在是一路过关斩将杀入了四强，如果今天的半决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在明天的这个男双的决赛当中也会有我们运动员的身影。那后面包括女双的比赛包括男单的比赛，其实我们现在一路走来看起来这个势头都不错，看看这个羽毛球队是不是能比计划中或者预想中要好很多。那当然了，说到这个混双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吧我们自己战胜了自己，而且是阔别上届里约之后终于又是重新把我们这个优势项目拿了回来。两组选手啊其实赛后都没有显得过于的兴奋或者沮丧，觉得赢了队友可能别太高兴，但是输给了队友之后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难过。但是我觉得吧，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有这种双保险的组合，可能未来我们的羽毛球的这个混双项目还会有一个很强的优势。那包括郑思维和黄雅琼今天也说了，我们今天只是一个起点，那夏季奥运会我们继续会冲击这个项目的冠军。 我们昨天在看这个女双比赛的时候都知道这个现场特别的热闹，双方的球员打得也特别的激烈。今天这个混双因为都是可以说是咱的内战了啊，现场还是这么激烈吗？ 都是自己人是吧？现场是什么样的气氛？ 现场这个气氛我觉得跟以前的羽毛球比赛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这个赶紧看这场比赛，因为下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这个日本选手和印度选手的这个女单的这个四分之一的比赛。在之前几乎这现场看台上都是我们中国的媒体，包括中国的羽毛球队或者是团部的这些成员，所以现场几乎都是大家在说中国话，中国的面孔。现场的这种气氛和声音吧，我觉得还是跟以往比肯定是小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国运动员之间的比赛的时候到关键球或者是精彩的时候，我们也都会互相发出这种鼓励或者是赞叹声，确实打得很精彩很漂亮的时候都是现场加油或者说哇太棒了什么的，所以说感觉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主场在打这个比赛。当然了，在升国旗奏国歌那一刻，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激动，我们的冠军和亚军组合都哭了。我觉得这也是站在奥运的赛场上看到我们自己的选手能够拿冠军，我们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现场的氛围更像我们主场了，因为在羽毛球赛场乒乓球的赛场真的好像中国的永远都是主场一样。 好，非常感谢李维给我们从前方带来的消息，也希望你接下来去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给我们带回胜利啊！感谢李维，再会。 好，再会。 再回到游泳的赛场当中，好，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进行的一些游泳比赛。今天上午结束的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是以52秒27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再一次打破了她在半决赛里面所创造的亚洲纪录。澳大利亚的选手麦基昂是51秒96获得冠军，创造了奥运会的纪录。 此外，在女子200米仰泳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发挥也不错，刘雅欣以2分08秒65获得第六，那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彭旭伟呢，2分08秒76获得第八，他们俩都全部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而这个项目呢，澳大利亚选手西波姆最终是排名第一位进入决赛。 那除了在进入决赛的女子200米仰泳的这个比赛之外啊，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关注咱们中国游泳军团还有哪些冲击金牌、冲击奖牌的项目呢？也是连线了游泳的媒体人杨望，他也提到，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中国游泳队有望冲击奖牌的项目啊，是两项接力。 真正能夺牌的项目只有两个接力，一个是男女混合泳接力，一个是女子100米混合泳接力。因为这个随着这个女飞啊，它现在这种补强，所以那个项目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最主要是男女混合泳接力，因为这个我们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比如明天，然后预赛大家的成绩也挺好的，也是一个小组第三，所以呢就是女飞现在给队伍提供的目标呢是保三争一。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从班子的状态来看，我们觉得徐嘉余的状态是有点堪忧，但是就是其另外几棒，无论是杨俊轩、女飞这两棒都是非常强的，尤其是杨俊轩在这个自由泳的200米接力的比赛中啊，他实际上是现在第一棒已经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冠军给干掉了，所以说在团队的力量啊其实是无穷的。另外颜子贝呢在这个单项里面也进入了一个决赛，取得了也还可以的成绩，我们就看徐嘉余他这个身体状态的恢复吧。但是我是觉得啊，中国队这几个项目说腾飞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只能说我们现在从低谷中慢慢走出来了。因为我们看这个成绩，尤其是汪顺这个成绩啊，他确实还是只是在亚洲还有一定的这个水平，而且在世界领域呢主要对手还没有出现，我们是这样想的。真正的中国游泳要腾飞起来，我觉得除了汪顺、徐嘉余这样的老将以外，还是真的需要更多的新人来出来。那么我们在女子赛场已经看到了这种可喜的迹象，这值得庆贺。 我们也希望在两项接力的项目当中呢，咱们的中国游泳军团能够继续摘金夺银。 继续来关注这个水上项目，2020年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A 组决赛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正式开启。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国赛艇队八人组合是王子凤、王宇威、徐飞、苗田、张敏、巨蕊、李晶晶和郭琳琳，以及还有一位舵手啊张常德。最终呢，咱们耗时6分01秒21，创造历史，摘得铜牌。冠亚军呢？分别归属加拿大组合和新西兰组合。那其中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双料冠军美国队冲击三连冠的梦想是破碎了。 对，确实呢，赛艇项目啊，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很长，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然后 A 组决赛。 对 啊，这个项目呢，不知道咱们平时大家有没有更多的尝试，就像今天的话题一样，这些奥运会的项目您最想去尝试，或者最想让您比的话，您去参加哪个项目哈？ 哎，赛艇我就挺想尝试的 啊，可以试一试是吧？ 一个是有队友，我不至于太孤独 啊。 第二个是呢， 也有下边这个项目，女子单人双桨 A 组的决赛。 我就是说我不要参加那个单人的，有队友最好。 对，这个单人双桨 A 组的决赛啊，这个是夏萌不想去参加的，因为只有一个人， 对，太孤独 了，自己去作战。中国选手江燕最终呢耗时7分21秒33，名列第六，是继张秀云退役之后呢，创造了中国赛艇最近八年来的最佳战绩了。冠亚季军分别是新西兰选手特维格、俄罗斯奥委会的选手普拉卡森和奥地利的选手罗布尼西。确实呢，赛艇这个项目啊，平时咱们接触的机会不多啊。如果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应该算是净水项目是吧？在这个净水顺义水上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当时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咱们是在那儿比赛，就会接触一下，也挺好玩的。 是的，另外呢，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去连线这方面的专家，石帅，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艇啊、皮划艇啊这一系列，这都怎么区分？ 什么叫赛艇啊？什么叫皮艇啊？ 对， 什么叫划艇啊？ 都不太一样。 这几个项目怎么玩啊？在哪玩啊？是吧？ 有什么规则？还包括今天这个舵手，他是个男生。为什么女生比赛里边还有个男生？ 他还有舵手。 对，这、 啊、 一会儿都得问问这个石老师。 就一舵手，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个龙舟里面敲鼓那个。 这舵手肯定，我想肯定这身材不能太大吧，不然就翻翘头 了。 嗯， 啊，再关注一下其他的赛场当中哈。今天下午进行的奥运会射击25米手枪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肖佳瑞轩是获得了铜牌，俄罗斯奥委会的选手巴采拉金什娜是获得金牌，俄罗斯选手金明珍是获得银牌。 另外在男子重剑团体赛的半决赛当中呢，由王子杰、蓝明豪、董超和团体替补石高峰四人组成的中国男子重剑队面对的是俄罗斯奥运队，最终我们是以38-45很可惜输给了对方，无缘决赛圈的比赛。 另外呢，在七人制橄榄球小组赛当中呢，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是面对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日本队，最终呢，咱们中国队是以29-0取得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场胜利。这场比赛中国队身体和技术并存，进攻和防守齐飞，展现了极强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29-0，这比赛得多痛快啊！看着 这比赛还有什么可看的？最后， 这要是足球， 那多痛快呀！那才痛快呢， 29-0是吧？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但是橄榄球的那个得分不是一个球一分，所以他能出现29-0。 再来看一看这个田径赛场上啊，今天呢这个田径的很多比赛都开始进行了。那么在上午举行的男子跳高预赛当中呢，咱们的王宇没有能够跳过2.25米，最终呢是无缘决赛。王宇是从2.17米起步的，一次顺利越过，那么2.21米呢也是一次越过，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但是在2.25米这个高度上呢是三次不过，因此就此止步了。 今年的跳高的这个及格线确实也比较高啊，所以王宇最近的状态可能想要通过及格线的难度原本就有一些大了。再来关注一下广播体操啊，这个可能跟这奥运会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呢 跟我们健康有关、啊、 我们得动起来是吧，在奥运会期间就更应该动起来。 是，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为了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推动健康北京建设，从8月1号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每天上午10:30和下午3:30两个时段各播出2遍第9套广播体操音乐。中共北京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体育局日前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市直机关坚持攻坚操制度开展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要求自2021年8月1号起，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在市直机关大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为了全面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北京建设，打造模范机关和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健康素质发挥作用。活动以开展第9套广播体操为主要形式，按照统一时间、相对集中、因地制宜、人人参与的原则，全面落实攻坚操制度。攻坚操时间为每个工作日上午10:30到10:45，下午3:30到3:45。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在攻坚操时间统一播放广播体操的音乐，来共同练习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呢是广大市民和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攻坚操形式，从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至今，一直是各企事业单位攻坚操的主要形式。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广播操的发展和普及推广，大约每隔5到10年都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国民体制的变化更新一次。现在通行的是第9套广播体操，每套广播体操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7月31号上午10:30和下午3: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试播第9套广播体操，8月1号开始正式播出。 就是说，从明儿个开始呢，我们就要试播广播体操啊！大家可以在10:30、下午3:30呢，跟着音乐先来试一试。反正我记得当时以前，学的时候是第7套啊，现在慢慢就改变到第9套了。 对，人家不说了，每隔5到10年嘛。 啊，第9套的动作我看着比第7套动作还难。 我们以前都学过的。从 明 天开始，大家都动起来吧。 重新捡起来是吧？重新捡起来啊！ 对。 另外呢，在 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奥运会期间啊，还有东京名侦探这样的一个听众的参与活动，也是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推出的广播端和短视频端的一个联动啊，欢迎大家呢在线上互动的这么一个环节，是吧？ 嗯，没错。那今天的这个问题是，昨天在中国女排对阵俄罗斯奥委会队的现场播放了哪一首中国歌曲？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去公布答案。咱们是在节目最后公布答案吗？ 嗯， 节目最后吧，把悬念放到最后。 好，把悬念放在最后哈。 对， 每天我们会把这个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当中呢，去选出一人，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 嗯， 大家呢也可以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来看一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团队所拍摄的短视频。 哎啊！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 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然在东京》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上咱们中国体育健儿的表现。 那么进入到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着重去关注体操啊，在昨天体操男子团体这个决赛当中呢，我们是发现了好像打分这个问题成为了主角啊！我们在关注每位运动员精彩表现、精彩比赛的同时呢，一些来自于这个周围的一些不太和谐的因素呢，倒成为比赛的主角了。 其实呢，把这个打分这个环节呢，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更好的通过奥运会赛场当中来了解 一 些项目，对，了解这个项目比赛的规则，了解这个项目打分的规则，尤其是这种主观打分的。你比如说像在微信平台当中，风雨者就发来了一条这个消息，说跳马是吧，跳马那个他认为那不叫一大步， 那叫 出界 了。 后来我看了那个打分的标准，他扣了他一大步，一大步扣0.3，然后出界又扣了他0.1，所以又叫一大步，还叫出界， 一大步出界， 对， 所以关于这个昨天男子全能决赛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稍后呢，我们马上就去连线这个曾经的体操运动员丁独一，也是我们的同事， 对， 连线一下独一，我们去听一听他给我们带来的更为专业的讲解。独一你好。 哎，夏萌好。 这个体操的比赛我们都非常喜欢看啊，因为这个比赛足够的精彩，而且运动员的动作也是非常的炫目，但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就是针对体操的这个打分系统啊，这套打分系统里边都包括了哪些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特别感谢大家对体操项目的关心啊，因为在肖若腾这个全能比赛结束之后，也是看到很多人对于他的这个成绩和体操的现场的评分有很多的关注。那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其实呢，在体操的比赛里面，完整的来讲，它一套动作是由两个分数体系的。怎么理解呢？就是说，首先运动员的整个成套是有一个起评分的，就是它的难度分。那比如说一套动作是10个或者12个动作组成，会有一个完成起评分的裁判组，根据运动员的难度来帮他计算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多少，这是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呢，就是他的完成分，也就是在全能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条本他的那个跳马的完成分可能会有一些质疑啊。那难度的裁判就是对运动员在整个过程中的技术认定，包括他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落地，来进行一个扣分。这个扣分呢，是从10分满分往下开始倒扣的。 就你可能一个失误扣0.1，再一个失误扣0.1，最终会给你就是用刚才他的那个起评分，比如说是5分，然后这边呢你扣了1分，就是10分减1，就剩9分了嘛。 嗯， 那最后的得分就是5+9=14。 嗯， 就变成了他这一整套动作的得分。 嗯 嗯，是这么理解。 嗯。 我记得在之前和独一在聊到咱们这个打分的项目当中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看起来就咱们作为一个像我和夏萌，我们属于一个没有练过体操的，只是通过比赛的时候，属于非常皮毛的观看的时候呢，说觉得这个动作好像不是特别好，是吧？但是呢，你看裁判为什么没扣那么多分呢？ 嗯， 然后那个动作呢也看不出来，就好像连接的好像还不错。哎，这时候发现呢，扣了分不仅是扣了他的完成分，有的时候还会扣他这个起评分，是吧？我也看到在比赛的过程中，还有我去申诉说我这起评分不是这么低，这个难度分应该比这再高。所以是不是会出现体操赛场当中出现一个我们看到的视觉效果和最后裁判打分的效果不太一样的现象？ 是这样的，我也想往前，今天我下午来准备这个连线的时候也看了一下，我想关注体操项目的朋友都知道，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俄罗斯老将涅莫夫在单杠有一套非常漂亮的发挥。为什么很漂亮呢？是因为他的整套动作里有6个空翻动作，观众觉得好过瘾好精彩， 又高又飘，是吧？ 又高又飘，但最终的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体操是十分制的那个体制下面，大家觉得给他最后他是获得了一个铜牌，大家觉得并不是很理想，对吧？现场观众啊欢呼啊有一些情绪在里面， 嘘声四起，最后面那运动员都上不了场了。 是这样，是这样。但那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来看，其实他的空翻或者说他的难度更大，也意味着他扣分的角度就更多了。是这样，所以可能我们看上去觉得非常的精彩，但其实在裁判的视角来看，不一定是那么的完美，他的扣分点会很多。那回到体操现在的规则体系下面呢，就体操已经不再是十分制为满分了，刚才也介绍了它有一个起评分，有一个完成分。应该说现在体操项目的发展，这个完成分是更加趋于严格的，就是并不是说你的起评分越高，那你可能起评分高了，难度大了，你扣分的点还多呢，对吧？然后这次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在男子全能比赛里跳马这个项目，我今天下午也问了一些我之前的队友，其实大家跟我说的是，我们不用特别的局限这一个项目，因为呢在全能比赛里可能6个项目大家都要看。我今天也看了一下桥本和肖若腾在全能比赛那天整体的难度的情况，其实他们俩的难度总分加起来都是36.3，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整体啊大家的评价是觉得给桥本打的分是偏高，就是完成分其实裁判扣的是有点松的， 就是不是说就那一个落地那一下，就那一下解决不了最后冠军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6个项目当中很多很多的那个一小下，最后它出现了一些偏差，是吧？其实这个能不能就是换一个角度理解啊？我因为经常打篮球，也看篮球的比赛，就是裁判员在篮球赛场当中判罚有一个叫尺度，对吧？就是我对夏萌他们队我吹得严点，你一动手我就吹你犯规，然后呢吹我们的时候呢松点，我拉一下拽一下，裁判不吹我，结果最后我就可以克制他的长处。是不是在这个打分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我对比如咱们某一些运动员，我就给你严格，你稍微有一点小的瑕疵我就扣你0.1，或者甚至扣你0.2，另外的那个呢同样呢我扣你0.1，这是裁判员他量刑过程当中他的一个主观的或者说他的权利吧。 我觉得您理解的说的非常的正确，我今天也看了一下当天全能比赛的时候桥本和肖若腾的完成的分数，其实在自由体操、鞍马、双杠、单杠4个项目上，桥本的得分都是比肖若腾更高的，就是说他的完成分扣得更少，也就是回到刚才说的裁判的手更松。但是我们整体来看那天的表现，其实肖若腾他是没有瑕疵的，对吗？但桥本这边吊环是他的弱项，跳马呢他是有明显的瑕疵。这个瑕疵为什么大家更关注，是因为其实其他的项目都是由10个或者12个动作来组成，跳马就这一个动作，他一个助跑一跳，而且我也问了也看了，他们俩跳的都是同样是侧手翻转体990度，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落地的那一大步就会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的瑕疵。那我今天也跟体操的裁判了解了一下，其实他这一个跨步大跨步扣0.3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出界扣0.1分，就是目前仅从跳马这一个项目看，我们的回应，我们现在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什么可挑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独一，就是刚刚王毅也提到了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运动队啊，在比赛场上遇到了一些自己会质疑的这种打分的评判之后呢，会去向组委会去提出申诉。那么这个申诉是我只要我遇到不公平，我就可以申诉吗？还是说，我也得去慎重考虑我能不能去申诉？ 在申诉方面来讲呢，我们其实刚才也介绍了体操是两个维度，一个是起评分，一个是完成分。如果运动员他能申诉的部分就是起评分的动作，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转体，我们在家就是去备战的时候，我会知道我这一套难度可能是6分做下来，但结果一到国际赛场，我自己觉得完成的挺好，但是难度只有5.8，这里面是什么问题？就是你有的难度没有被认定，是不是你这个跳步没到位？你转体应该转3圈，裁判认为你只转了2圈半，这个认定就是关于难度起评分的这种申诉是可以去提交的。对，然后裁判就会再回看录像，或者是看看是不是要给你认定，还是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尺度。再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会质疑别的选手，说，哎，为什么他这一套，你看他还没有我到位，但是他的难度分比我更高。那我们是不能去质疑其他人的。对，然后我对我的完成不太满意，是吧？说裁判您的手松或者手紧，为什么给他打得高，给我打得低？在完成这部分的扣分，我们也是没有申诉的权限的。 我们只能管我们自己，别人我们不能去质疑了。 只能管我们自己的。起评分的那个尺度， 就是 现在的地分， 我们自己的难度分都没有申诉的权利。就是裁判说扣你0.1，那就扣0.1；裁判说扣你0.3，你也不能说，你看我这个弯的没有那么大幅度，你能不能扣0.1？这也不能申诉。 就是别人为什么只扣了0.1，不扣0.3？这个问题是压根儿不成立的，你压根儿不能提的。 都问自己为什么扣我0.1，不扣扣0.3，不扣0.1，这个也不能提。所以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不是现在体操的打分系统在最近的几届大赛当中也频频受到质疑哈。不知道独一在你们比赛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对于裁判的打分系统是怎么来理解和感受的？那现在你如何认为这个评价现在的咱们的裁判的打分系统？因为我也看到在咱们微信平台当中有家里人，包括在微博当中也说，如果主观裁判的这个判罚水平出现这种波动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一个运动在未来整体的发展。 是这样，打分项目其实它会受到地域呀、主办国呀、裁判的偏爱呀、他自己对这个动作的理解的认定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但是这部分其实更多的，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起评分，就是对于难度的认定，这方面其实是相对不太容易出现偏差和问题的。那有一部分弹性呢，其实就对于完成分，就刚才咱们说的，你弯腿我扣0.1，这个裁判觉得是要扣0.2。在国际体联上，它是有一套评分体系，可能这中间是有一点弹性的。对，而且随着体操它不再是十分制之后，其实对于完成分的这种扣分其实是更为严苛的。 其实呢，就是完成分的满分还是十分。 是的。 然后呢，再加上你的 难 度 分。 所以吴梦生在微信平台当中他问说，如果肖若腾最后那套单杠动作哈，它的满分是多少分？满分就是10分加上它的难度分，它就是满分。你还有看它最后裁判认定的它这套动作的起评分是多少，然后这个起评分加上完美的完成，就是再加10分，就是它的满分。但是现在因为难度越来越高，运动员很难在高难度的这个动作当中去拿到满分，所以你也很难说一个动作它最后满分是多少。 是这样，我来看一下肖若腾今天，其实他的成绩我今天是看到了。咱们就拿单杠这个项目来说，他的难度分是6分。 6分。 是6分。 就是他满分16分。 满分16分，理解的非常对。然后他最终拿到的是8.366分。不是，他的完成是从10分扣完，剩下就是最终完成分给了8.366。 14.366。 然后他这个， 然后又扣了 他有一个向裁判亮相的 0.3， 最终拿到了14.066。 就这个裁判亮相这0.3呢，也是最后大家很多人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就像有朋友在微信当中所说的，这个比赛呢已经过去了，就咱们再去纠结这一个判罚，可能 不是太有意义、 嗯、 更多的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咱们中国体操队要努力的做到如何避免这样的不公正的打分，或者避免这样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遇到的情况，甚至包括在后面的单项比赛当中咱们运动员独一，你作为曾经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来讲，在这种局面下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打分项目真的它是一个主观的打分项目，就很难说完全完全的公平。刚才也说了有一些因素会影响，但我想它咱们怎么能做到避免被不公打分呢？那就只有一个方式，是我们要具备绝对领先的实力，还不是绝对实力，是要绝对领先。为什么肖若腾那天他其实是在前五轮比赛没有建立那么大的优势，或者说刚才我们也说了，它跟桥本整体的难度分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绝对的领先。为什么在早几年我记得女子体操有撑飞跳，大家应该知道那是她自己的一招先，她凭借这个动作可能拿了几个世界冠军或者甚至一个奥运会冠军，这是因为她具备绝对领先的实力，对吧？就是我的难度分很高，扣分的点很少，那我们就是很有希望的。如果没有绝对领先的话，我想我们就是要放平心态做好自己，到单项也是这样。 尤其呢注意一些细节哈、啊、比如说像这个所谓质疑这个事儿，咱们给他做了充分了啊，就不要让裁判呢在一些小细节当中去挑毛病，这是减少一些所谓我们的损失吧。那非常感谢独一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解读了体操这个项目，尤其在像现在这种打分的体系下，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体操的主观评分。谢谢独一。 谢谢，再见。 这个打分打点的项目就是对于参与的运动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像独一刚刚说的，你不光是要有绝对的优势，你还得有绝对领先的优势啊！就是我实力强大到一定地步，我不会去 care 裁判到底是在哪给我扣了个0.1还是0.3，我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把握，我才能够在赛场当中拿到金牌，而不去会因为场外的一些这个不稳定的因素而影响了我自己的发挥啊。 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在大赛当中呢，所谓我们说有主场的优势，你是客场作战，任何的一项比赛你在客场作战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困难想得更充分，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像乒乓球队啊，他即便是把困难想得这么充分的情况之下，他还是会遇到一些意外的出现，我们大家呢也需要摆平心态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项目，如何去面对我们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啊，像吴猛生说了，难度系数一样啊，0-15，居然最后差那么多分，就像刚才独一所分析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和裁判看到的，有时候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只是在看热闹， 就是我们看到跟裁判看到的不 一 样， 不 一 样，角度不一样、 哎， 可能这个对于一个运动项目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打分肯定是不一样的。 哎，所以在后面的时间呢，也希望真的我们的中国体操队这些小姑娘啊、小伙子们在比赛当中把这细节做好，心态其实很重要，千万不要受到外界打分的一种影响，影响了你的技战度的动作正常发挥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后面你打分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些情绪来进行比赛的话呢，恐怕这个比赛比起来就不容易把你的最好水平发挥出来了。 就像学生考试似的啊，考试之前你都会说你不要粗心，你把你自己做好了，能答的题都答对了，然后那个名字得写好了啊，然后别粗心，其他的就甭管了。好，我们马上继续来关注赛艇，要连线的是前全国赛艇冠军，现在是一家经营俱乐部的经理啊，石帅，请石帅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赛艇这个项目。石总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我们今天特别想和您探讨一下关于赛艇的和皮艇、划艇这个区别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说都是水中的比赛，也都是有这个有船有桨，但是好像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首先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皮艇、赛艇和划艇的区别呢？ 可以。这个因为我从事这个民间赛艇以后啊，很多人跟我们在探讨的时候都是说这个都有一些误会，包括这个对于龙舟、皮划艇、赛艇都区分不清楚啊。其实赛艇呢，它是和皮划艇还是很好区分的。第一呢，赛艇是一个背向前行的运动，正常我们都是在比赛或者划行过程中吧，都是我们是面冲到我们的终点，能看到终点。赛艇它是背向终点的，是我们的背部，我们后脑面冲终点，我们是看不到这个终点方向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赛艇呢是通过它有滑轨啊、桨架这些器材，我们的动作轨迹呢是固定的。相对来说，皮划艇呢，它是人坐在船里拿着桨，动作可以更开放一些、更自由一些。那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皮划艇呢，相对来说，皮划艇的动作训练呢更加集中于这个上肢，上肢我们的腰腹、我们的手臂。那赛艇呢，其实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它需要我们的腿、腰背、手臂，啊。 那我们之前经常会听到的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牛津大学啊，或者是这个什么清华大学也有这个赛艇队， 剑桥、牛津、清华、北大之间的对抗是吧？ 所有的这个好大学都有这些这种比赛，这是赛艇的比赛啊。那他说这个赛艇是贵族运动吗？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理解有一些误区的啊。这个赛艇运动，它这个贵族呢，其实更多倾向于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团队性啊，我们的包容，我们要配合队友。它其实在这个，因为它起源于英国皇室，皇室呢，其实它是有一些这种骑士奉献精神的，啊，它更多的可能指的精神层面的。当然，因为我们赛艇这个项目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你比如说，它要有这个合适的水域。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说，赛艇的器材呢，还是，在这个消费里边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这个，可能我们国内的八人艇的话，可能达到将近300,000吧。 嗯，难怪，那真的是贵族运动了。 但是另外呢，今天在这个项目当中啊，咱们还是拿到了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这个项目的铜牌，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但是前两天呢，咱们拿到的这个项目呢，有比如说女子四人双桨，是吧？这为什么有的比赛是有舵手的，有的比赛没有舵手？这个舵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还有今天这个女子比赛怎么会有男舵手呢？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们先从舵手开始说啊。其实这个项目呢，其实带舵手挺原来的时候，这个项目很多，像比如说四人的单桨，其实也有带舵手的啊，然后这个八人的单桨也有带舵手的。单桨呢，相对来说，因为是每个人一边，每个人划一边，他在调整航向的时候呢，这个可能这个沟通需要一定的沟通，所以呢需要上一个舵手，他就比较方便。后期到了奥运会，这个通过这个项目缩减呢，我们奥运会里边只有这个八人单桨带舵手。这个舵手其实它相当于一个这个副教练啊，甚至于说它有些这个层面呢，可能比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是同体的。你比如说，他是唯一能看到我们前进方向的，他是能看到我们这个位置，在战术比赛当中，他能看到我们的位置的。然后呢，他还是给我们喊这个整条艇喊节奏的。他平时要包括跟这个调艇啊，包括跟大家这个训练啊，都是同步的啊，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个舵手还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着这个艇的前进方向，是吧？ 对对。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舵手有点像是这艘艇上的主核心大脑。 对，类似，他相当于就一个指挥官吧，就是这个。可能有一些战术的执行啊，中间有一些战术的应对变化，可能需要他那里发起。 那就相当于就是说，如果这是一部车的话，我们的场上的运动员是发动机和轮胎，那这个舵手就是转向的方向盘。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咱们的中国赛艇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呢，也已经拿到了两块金牌了，而且呢也创造了一些历史记录。那您觉得现在咱们中国赛艇和欧美这些强队差距有多大呢？ 其实这个、我们本次赛艇是一块金牌两块铜牌。 一块金牌，对，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中这个周期之前吧，中国队一直属于这个中游或中上游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在这个每年的这个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啊，或者说奥运会上，我们都有这个冠军，奥运会上都有这个银牌、铜牌，所以我们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但是这个京东奥运会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强烈里边总是那个怎么说呢？我们还是有一点差距，在这个没有在这个金牌上突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在这个京东奥运会周期以后吧，我们就中国队加强这个科学训练， 啊，加上这个体能训练弥补我们的短板。 嗯， 通过这次比赛成绩来看，其实是验证了我们的方法，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这个方法特别适合我们中国的运动员，符合运动员的这个特点。其实通过这一次的比赛来看，我们中国队的赛艇这个成绩，包括我们这个项目的突破，都是取得了很大进步。就我们在缩小和这个欧洲强队的这种距离，可能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成功的方法方式推广下去，从国家队推广到各地市各省市，然后培养更多的这个储备人才，这个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基数大了以后，可能我们会跟他们的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小。 刚刚施总也给我们介绍，你现在也是投身到这个大众赛艇皮划艇的这个事业当中去啊。咱们普通人在想去参与赛艇或者皮划艇运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然后这项运动对于身体素质啊，对于体能有多大的要求呢？ 这个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大家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这个群众嘛，就可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可能认为它会有很高的要求。其实赛艇没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说打职业比赛，它可能要求比较多。其实我们赛艇呢，它适合各个年龄人群，就是你像在国外，他们8岁，到最高年龄组比赛有80岁、90岁年龄组比赛，因为赛艇它是一个相对于说运动这个运动压力非常小的这么一个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呢这种运动创伤非常小，所以呢适合大家训练，而且呢它是一个有氧性的，它不需要你非要具备什么身高呀，或者是我很强大的力量，比如说我的力量就这么大。那我就用这么大的力量去滑就可以了，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训练过程，你没有什么那个就很重大的这个伤病啊或疾病都是可以参与的，没关系的。 好，非常感谢石帅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下次如果再有这方面的疑问，还是会和您进行连线的，感谢，再会。 好的。 通过石总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就是赛艇呢，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啊。最简单的方式，健身房有那划船机，咱先感受一下， 先试一试，觉得这也好玩，可以就真的去水上练习一下。 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燃在东京》。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受到高空槽影响，明天午后有雷阵雨天气，湿度偏大，再加上明天气温继续升高，人体感觉天气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多休息。另外，连续的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东部有小雨，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1，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着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户外要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 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五届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五 G 加四 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比赛开始，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王顺在四道登场，第一个出水。今天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 7月30号，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东京奥运会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1分56秒22，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到决赛，他处在决赛的第四泳道。东京奥运会之前，汪顺已经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拿了3块铜牌。东京之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让奖牌变一个颜色。50米的蝶泳过后，美国选手安德鲁领先汪顺0.57秒，来到仰泳，在这50米中，汪顺反超了安德鲁。 仰泳结束，汪顺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切赫第二，秋野公介排在第三。蛙泳这个50米，汪顺要尽可能的顶住。在这个50当中，迈克尔安德鲁还是比较占优的，他也是曾经参加蛙泳的单项。 可是，在蛙泳过程中，安德鲁再次取得领先，汪顺落后了1秒01。 迈克尔安德鲁第一，汪顺第二。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他曾经在国内赛上代表中国队，在国内赛上200米自由泳获得金牌。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汪顺请给我们带来惊喜。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汪顺在最后的自由泳反超了对手，获得了这枚宝贵的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 中国选手汪顺1分55秒00获得冠军，他打破了亚洲纪录，同时汪顺也打破了美国选手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长达17年的对这个项目的冠军垄断。他开创了中国选手在个人混合泳项目上世界大赛夺冠的新纪录。 第三次来到奥运会的汪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了中国力量，游出了中国气势。 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跟做梦一样。要感谢我的祖国，在疫情这么不容易的情况下，给予了我们很多这个很好的训练环境，我觉得是祖国人民给予我们的吧。我也做到了我在赛前说的，要让国旗在东京飘扬，让国歌在东京奏响，我做到了。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当中。 刚刚在一段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汪顺啊，说这个祖国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很大的能量。他今天在微博当中也说，说虽然我叫顺啊，但是其实这一路走来我并不顺。今天想对我的教练说，我做到了我们的约定，夺冠呢并非终点，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巴黎见。中国加油，中国游泳队加油。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汪顺还要会再参加下一届奥运会啊？ 相信呢，在3年之后的巴黎哈，我们继续可以见证咱们中国游泳军团的辉煌。因为这一次拿到冠军的这些运动员真的非常的年轻，像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几个小姑娘， 嗯， 3个00后， 对。 今天我觉得今年奥运赛场当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零零后特别多。不 光另外咱们游泳军团这名字里面，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带着水， 所以说嘛，这个起名字很关键的啊。 飞呀、啊，是吧？ 没错。好，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新的一些来自东京赛场上的消息。首先说一说女子拳击，今天呢，女子拳击陈量级，也就是64到69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谷红以5-0战胜了莫桑比克选手，晋级半决赛。 另外呢，在沙排女子 B 组第三轮较量当中，世界排名并列第18的西班牙选手莉莉亚娜和艾尔莎和中国组合薛晨王欣欣来交手。最后呢，薛晨王欣欣表现非常出色，2-0轻松的击败对手，斩获了2连胜，两局的比分是21-13和21-10。 在刚刚结束的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铜牌赛当中，中国选手徐世妍0-10输给了阿塞拜疆选手金德泽尔斯卡，无缘铜牌。最终呢，徐世妍的排名是排在第5位。 在今天下午，奥运会的网球男单比赛是展开了半决赛的争夺。在中央球场的首场比赛，赛会12号种子俄罗斯中立选手卡加诺夫是以1小时19分钟的时间，2-6-3横扫了赛会6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斯塔，晋级到了决赛。他将坐等赛会的头号种子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与赛会的4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之间的胜者啊，来争夺本届奥运会的冠军。 另外在跳水的赛场当中呢，女子跳水3米板也结束了预赛，施廷懋发挥稳定，一路领先，以350.45分拿到了第一名晋级。那队友王涵虽然有起伏，但是呢是以347.25分排名第二，也都非常顺利的进入半决赛啊。跳水还是一个字稳。 另外在羽毛球赛场当中呢，男单1/8决赛，石宇奇以2-0的比分速胜了印尼选手乔纳坦啊。在赛后石宇奇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就特别凡尔赛。”哎，那么一下这比赛比分就拉开了啊！昨天那一场恶战来看，应该对手状态不错呀啊！本来想一分一分打，多得几分才能到21，结果没想到，哎，砍瓜切菜一般是吧？21-12，21-9，其实可能也就是乔纳坦，昨天晚上把劲儿都用完了， 没有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能啊，那说明咱们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具有绝对的统治力的。除此之外呢，韩国乒协今天官网也发布了消息，表示协会主席柳承敏结束了为期2周的自我隔离，已经开展户外活动了。那7月19号他抵达日本的成田机场之后呢，是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随后就进行了隔离。柳承敏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他曾经也是一位非常强大的乒乓球选手，那现在呢是国奥委会委员。本届东京奥运会是他继平昌冬奥会之后首次以委员身份参加夏季奥运会的工作，但是由于意外的感染了疫情，他也公开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本人也发文表示，新冠是一种伤害他人的病毒，因此精神上会非常的难受。不过随着隔离期的解除，他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到赛事的相关活动。目前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混双和单打三项比赛当中呢，韩国乒乓球队员都是全部出局了，没有能够拿到任何一枚奖牌。对此柳承敏说，球员们没有在个人项目当中获得奖牌，不过后边还有团体的比赛。乒乓球女团和男团的比赛呢，是从8月1号开始，到时候韩国女乒首轮对战波兰，男队呢将会面对斯洛文尼亚队。 那么下面时间呢，再来回顾一下在今天咱们得的几块金牌哈。首先是距离目前我们节目最近的一块，就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18块金牌，是在羽毛球赛场当中获得的混双的决赛，两队中国组合1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和2号种子王玉律黄东平，经过3局的苦战啊，王玉律黄东平是以2-1战胜了队友，拿下了混双的金牌。 另外在今天下午结束的蹦床项目的争夺当中呢，女子决赛资格赛位列第二的中国选手朱雪莹以56.635分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时隔13年再一次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资格赛总分排名第一的队友刘玲玲，在难度相同的情况之下，因为完成度和水平位移分数不如队友，最终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另外呢，在游泳项目当中，今天上午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中国选手汪顺是发挥异常出色，拿到了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第16金，而且呢1分55秒00的成绩还打破了亚洲纪录。 其他泳池里的比赛，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以52秒27获得亚军，这个成绩也再次打破她在半决赛当中创造的亚洲纪录。还有女子200米仰泳半决赛，中国选手发挥同样出色，咱们的选手刘雅欣以2分08秒65获得第六，彭旭伟2分08秒76获得第八，他们俩全部进入决赛。 另外在赛艇项目当中，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 A 组决赛在海子森水上竞技场举行，中国赛艇队八人组合王子凤、王宇威、徐飞、苗田、张敏、巨蕊、李晶晶、郭琳琳和张德昌，最终呢中国队是6分01秒21，历史性的摘得铜牌。 继续来关注赛艇方面的其他的比赛，那么在女子单人双桨 A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江燕最终耗时7分21秒33排名第六，继张秀云退役之后创造了中国赛艇近八年的最好成绩，这个项目呢冠亚军归属于新西兰选手和俄罗斯选手。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肖佳瑞轩是获得了铜牌。我们也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记者齐良博，请他来介绍一下赛场的情况。喂，小齐你好。 王毅好，张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小齐你好。 这也是在射击赛场当中呢，咱们又拿到一块奖牌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女子25米手枪的比赛吧。我们也看到在决赛当中呢，它的赛制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七手枪、七步枪，包括这个混合团体比赛呢，好像又发生了变化。 没错，在这个下午啊，刚刚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这个运动战决赛中啊，中国选手肖佳瑞轩是获得了铜牌。那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呢，这个19岁的射击小将应该说表示，这比他自己的目标啊还差了一点。那其实毫无疑问，他本来的目标呢是要登上最高领奖台的。他也自己表示说，在决赛中啊打了2轮这个加时赛，可能还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奥运会的经验不是很足，毕竟是第一次登上奥运的舞台，多多少少还是留下了一些这种遗憾。那赛后呢，他也说，他说自己现在最想吃啊他妈妈给他做的这个土豆丝，而且这个8月24号他回国隔离。完之后这一天正好是他妈妈的生日，他也这个向我们展示了这枚铜牌，说这枚铜牌啊也是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那刚才王毅也提到了，说射击的这个比赛的规则可能发生了一些这种变化。其实从里约开始，这个射击规则就有一些这种改变。那当时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应该说中国射击队对这个规则变化还有一些不太适应。但是来到了东京，应该说憋着打一场翻身仗的中国射击队，截止目前吧，应该是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5枚铜牌。那除了奖牌上的这种变化呢，其实最让人兴奋的，我觉得应该是看到了我们中国运动员的内心变得更加的强大了，心理素质也变得明显的强了很多。那从首金杨倩这个最后一枪才完成逆转，再到后面像庞伟和这个江冉鑫，还有杨倩、杨浩然再接再厉啊，继续收获金牌，包括今天赛场上的这个肖佳瑞轩。虽然最后只获得了铜牌，但是在2轮附加赛中他都是顶住压力淘汰了对手，也能看出我们的队员们现在有实力扛得住的这个特点应该说也是比较鲜明了。说回到赛制上，现在射击比赛它是在打完之后是每一轮淘汰一名选手在决赛中，也就是说8轮之后每一轮这个得分最低的选手都会这个有被淘汰的这种危险。那咱们的肖佳瑞轩呢是打了2轮附加赛，也就是说在2轮比赛中他都和另外的选手并列的是这个要这个相当于是成绩垫底的面临淘汰的风险，但是我们的这个小将应该说都是顶住了这个压力，尤其是在和保加利亚的这个选手争夺铜牌，也就是4进3的这个轮次当中5中5的这个宿舍，应该说是打出了非常高水平的这种一个竞技的一个质量。那在赛后呢，我也碰到了这个中国这个射击的曾经的这个领军的人物王毅夫，然后我也问到，我说如何评价我们现在这个射击队年轻小将们的表现，王毅夫说他们表现得非常好，未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小齐给我们从前方带来的这个消息啊，我们之后再有射击方面的比赛还会跟你取得联系的。 那后面后续小齐还将会去哪个赛场给大家带来前方的报道？ 那明天呢，因为今天其实田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明天呢田径的苏炳添100米的预赛也应该 展开。所以我们明天呢，记者团队也会，前方记者团也会有去到这个东京，去到东京这个田径赛场。还有就是明天这个37岁的老将吕小军将在举重81公斤级的这个级别上登场，去冲击这枚奥运的金牌。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明天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37岁的举重选手应该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此外呢，像羽毛球的男双，包括男子蹦床的决赛，这些也将是我们明天关注的重点。应该说今天啊是中国队收获金牌的一个丰收之日，那明天呢还有哪些惊喜，我们继续关注，继续期待。 好，那也希望期待明天小齐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 好的，谢谢小齐。 刚刚小齐给我们介绍说他明天呢还可能会去关注这个男子蹦床啊。那在男子蹦床之前，今天在蹦床项目当中呢，咱们的女生就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今天这个首次出战奥运会的朱雪莹就帮中国队拿到了金牌，队友刘玲玲呢是获得了银牌。蹦床项目当中我们的这个高光时刻又回来了， 包揽了金银牌，包揽了冠亚军。好，刚才呢家里人也在微信平台上说，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哈，德约科维奇那边的比赛结束了、小德结束了自己金满贯之路，金满贯之路被终结了，1-2遭到了兹维列夫的逆转、 是的，我就记得前两天看他的消息的时候，他还在吐槽说这个日本太冷了，东京太热了，对不起、太热了， 怎么会太冷了，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中暑、现在呢在前方已经开始防中暑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了。 他今天的这个比赛比分太冷了 他说他这么热，他要早知这么热的话就可能是不是就不来了好吧， 但是呢、这 个 天气可能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讲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户外的这些运动啊， 赛场上肯定是对于运动员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着东京方面。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台风是吧，下雨，像什么赛艇啊，什么这个帆船帆板啊，这些项目都没法比。 对， 结果呢这雨一停了之后马上又开始 高 温， 对 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的确是很大的挑战吧。 当然了，这样的恶劣天气对于在室内进行的一些项目呢还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啊、也不会影响到运动员的这个心理啊，包括这个运动状态。 但是呢总的来说蹦床又是一个打分项目、这就会让我们在今年奥运会赛场当中一遇到打分的项目咱们心里边就现在有点 一下、 有点没底是吧。 那我们就先不说这个打分、我们就先就咱们运动员自我的发挥去听一听这个介绍好不好。因为咱们都获得金银牌了，就说明我们就像刚刚独一说的，我们具有绝对的领先的优势。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蹦床世界冠军涂潇，请涂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蹦床这个项目。涂潇你好。 我们在尝试啊和世界蹦床冠军涂潇在取得联系啊。当然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两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给咱们啊一个机会去参加奥运会的话，这么多项目，您选择去参加哪个？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小红花，大家可以帮我们参谋参谋，到底送给谁？下面呢，就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请进蹦床前世界冠军涂潇。 涂潇，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此前在连线我们自己记者啊，自己前方的记者的时候，就请他们去说一说看完蹦床比赛的感受。我记得，我们的记者就说，看到今天两位姑娘的表现，用宛若惊鸿去形容啊。那你对于朱雪莹和刘玲玲的了解，肯定比我们要深多了。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运动员吧。 好的，那个朱雪莹呢是这个北京人。刘玲玲是福建人，因为这个都在国家队训练。然后朱雪莹是蔡岛组的运动员，今年是23岁。她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技术质量好，然后稳定性强。然后呢，福建选手刘玲玲呢，就属于这个天生个人能力比较强，就跳得比较高。所以她两位今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发挥出自己平时的训练水平。 今天这个金银牌其实是他们训练水平的一个很好体现，是吗？ 对对对，因为今天整个奥运会的这个比赛，我们的竞争对手包括这个东道主森光，他由于这个预赛的时候出现的失误，没能进入决赛，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吧。 嗯， 但是呢这个加拿大选手麦克劳伦他是参加过四次奥运会，而且他是连续蝉联两届的冠军。 嗯， 所以他的冲击对我们还是比较大的，包括英国队选手佩奇他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他是获得了银牌，所以两位选手今天发挥整体来说我们是要占优势的，因为我们是两个人在作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所以今天整体他俩发挥了自己的正常水平。 嗯， 我对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他们也表现出我们中国不同队的这种自信。 嗯， 对， 我们在看这个蹦床项目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好看啊，看运动员在空中这个腾空啊，翻转啊，但其实可能这专业的人看跟我们看热闹就更不一样了啊。这个蹦床这个项目的它难点在哪儿？运动员高手之间的比拼这个点又在哪儿呢？ 是的，这个蹦床的特点啊，就是稳美高难，对，他通过这个几个因素去展现出这个蹦床运动员的这个身体姿态，通过这个高度的腾空展现出空中的翻腾，对，他是以这样的标准来的。但是现在国际体联呢跟之前的比赛又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是有四个分值来决定运动员的分数，最终的分数，由高度分、位移分、难度分加技术分四个因素组合在一起成最后的完成分。 嗯， 对，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主要占优势的还是这个技术分跟这个高度分。 嗯，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个刘玲玲为什么会要稍微拿到银牌，比朱雪莹要稍微差了几分，好像就差在这个位移分上，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位移分是指的是哪一方面吗？ 位移分就是在运动员在往上跳的时候它的偏移，因为我们蹦床呢它有标识，还有中间一个实质一个小框，那么小框里面是不够分的，但是超过小框以外按的以此类推的0.1到0.3之间不等。所以说今天整个你看整个的比赛表现，朱雪莹呢她的这个把控能力在当时那一场比赛中她的把控能力是要优于这个刘玲玲的。 嗯， 对，所以刘玲玲在他那套比赛当中呢唯一一点的失误就是有一点位移有点偏大。 嗯， 对，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精细化，那么一点点的位移就会造成分次的差别。 嗯， 其实我们在观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像刚才您所介绍的，在蹦床当中中间有一个十字，有一个小方块，是吧？就是必须要踩到这个方块里边的时候，位移分才不会扣分。那刚才您介绍这个四个分数，我能不能够这样理解哈？就和咱们听众朋友也在做一个项目的介绍。您说的难度分和技术分、位移分和高度分，那位移分和高度分是不是属于就是客观评分了？这个不存在人为因素。 对的，对的，对的，对，只有技术跟难度是自己可控的，其余的高度跟位移是都是客观的。 因为在这两天的体操的这个赛场当中啊，大家也在不断的讨论着评分系统，甚至呢也有一些在网上的网友开玩笑的说，那体操未来为什么不能够用电脑或者用机器人来打分？好像咱们蹦床项目当中是不是客观评分是有电脑打分吗？还是说也都是像体操一样都是裁判员在旁边来去？ 是这样的，蹦床呢这个还是以这个技术为主，所以我们的蹦床的技术分还是以裁判打分。 嗯， 对，因为他对裁判对每个人的动作风格包括他的这种对于美的这种眼光他不一样，所以他会有一些差异化，这是在规则里面是允许的。对，你比如说像高度分啊这种计时对吧，或者是难度要计算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位移，它是可以通过电子来帮助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更公平的这种计算方式。 那其实也就意味着蹦床这个项目当中呢四个打分系统里面有三个打分相对是属于比较客观的打分，另外呢主观层面高一点的就是这个技术分哈。 对对，因为技术分占的比例还是最高的嘛，因为它现在是有两个技术分，总共满分是20分。 嗯， 是这样的。 嗯 啊，那我们停留在这印象当中哈，实际上以前还是像何文娜， 对 啊， 08年那个高光时刻那个时候的， 董栋他们这一代运动员，也知道 涂潇应该是和董栋应该是同一批的运动员，也拿过世界冠军。那咱们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中国的蹦床运动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我看到，因为在我们的节目聊天室里面啊，大家一说蹦床，首先说的都是在那个商场里边小朋友玩的那个蹦床。 对对对对。 然后呢，现在好像又有一些什么蹦床公园，是吧？有一些成年人能够进入到这个蹦床公园来体验。或者说那种有点像花式，我看过一些花式的蹦床，那些那个在这个游乐场里面的。那咱们的这种相当于算是竞技类的蹦床运动，和大家接触的是有哪些不同吗？ 好的，是这样的，中国蹦床是1998年引进了这个咱们国内，然后呢，2000年是第一次咱们国家有一名运动员叫黄珊珊 啊， 他代表中国去参加了雅典奥运会，然后获得了这个铜牌。这就是因为这枚铜牌给我们中国蹦床发展啊带来了很大的这种福利，所以国家对我们起到了重视，所以在我们2008年奥运会才能获得两枚个人金牌，一是由女子何文娜，男子这个陆春龙获得了金银牌，董栋呢在2008年获得了铜牌。通过2008年在咱们自己国家举办的奥运会，那么它的这个热度啊，它的这种受欢迎的程度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在2008年之前呢，这个很多观众啊对这个蹦床认识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公园里面的蹦蹦床，对吧？ 啊，对， 所以对对对，对我们的理解还是那样的。但不过2008年以后呢，对这个观众啊有一个重新刷新的一个认识，哦，原来蹦床是竞技蹦床，它是这么漂亮，然后可以比赛的。对，通过了12年伦敦奥运会，董栋获得了奥运会冠军以后，那么这个热度会更高了，因为我们在境外获得了第一枚奥运会冠军，就是在12年。就通过12年呢，这个咱们国内就开始发展一些以蹦床主题的这种蹦床公园，你比如说这种小朋友喜欢玩的蹦床，这种小蹦床啊，然后蹦床操啊，这种以此的这种当为这种平时的健身运动，它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年你看到了这个2020年这个东京奥运会，那我希望就是朱雪莹跟刘宁宁获得金银牌嘛，我相信也对蹦床这个项目也是一种很大的推广，也让所有的观众哎也认识到了现在全新的蹦床是怎么样的发展，让他们更有感兴趣去参与其中。 其实另外以前啊，我们接触很多这个蹦床呢，会觉得蹦床这个项目是作为比如体操啊、跳水啊一些训练的辅助，那现在咱们蹦床的人才的选择是从体操队里挑，或者从跳水队里挑，还是说呢就咱们有专门的蹦床人才的一个挑选的选材体系？ 是这样的，就是说蹦床的后备力量包括它的苗子，这是通过各个省市，那么各个省市可以通过比如说现在以前那一波的运动员，像我这一波运动员，有的是练体操的，有的是练跳水的，有的是练技巧的，那么现在的运动员可以直接练蹦床，他也不需要通过专门练体操或者练跳水去转向。但是呢，现在就是说也有个别情况，比如说像体操队的或者是跳水队的，他们比如说他们接触到这个项目后发现啊不太适合自己，那么他们在试试蹦床，觉得哎相对简单一些，那么他的参与感就会更强。然后呢，省队输送到国家队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对 啊，其实呢，等于说现在咱们因为随着蹦床运动的开展越来越普及，可以小朋友们从一开始就真正的接触到竞技蹦床的运动了啊！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无时无刻不在这位朋友说蹦床其实非常好玩啊，也有很高的社会参与度，大家呢也可以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看咱们竞技蹦床的这些运动员在奥运赛场摘金夺银，同时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接触去参与蹦床运动 的 机会。 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涂潇为我们这么详细的解读了蹦床这个运动，也希望呢咱们中国蹦床的成绩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能够一直保持在世界的最高水平。谢谢。 好的，谢谢，谢谢。 确实蹦床这个项目哎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啊。 那说到这个蹦床啊，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下的话呢，我记得好像是在机场那边吧， 好几个呢好几个呢， 那我就不说了。 对，这个 搜一下吧。 东边有，北边有，然后南边大兴那边也都有，哎，就包括我记得好像西三环那边也有，大家随便一搜，现在这种 蹦床的公园非常 主题公园都特别大， 哎，大家呢 里边设施很齐全， 去体验一下啊，可以到那儿去玩一玩， 小孩大人都能玩。 对，而且呢就是你买一张票跟着玩一天， 是的， 哎，吃喝玩乐全都有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结合着这样的一个项目的特点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就是如果奥运会的这些项目让您参与，您愿意参与哪一个？这时候我正好看着在田径赛场当中跑五千米，是吧，您愿不愿意去跑那个五千米？反正是 上学的时候800米就够跑了，就这样， 痛苦的 一件 事，是吧？哎，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就今天的话题也展开交流。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北京时间晚间的6:31，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王毅和夏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那节目进入到第40段哈，我们除了去关注这个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比赛之外呢，还会把目光转回来看一看中超赛场当中的比赛。 另外呢，还有两个话题哈，一个话题呢就是如果上天给咱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机会的话，那您会选哪个项目自己去体验一下？另外呢，今天因为也摘得了多块金牌，在晚上的时候还会有金牌产生， 是的， 犹犹豫豫，左顾右盼，是吧？小红花到现在呢，还在夏萌的手中。 左右不是你的手中，你如果是女生的话，就应该你送 啊； 如果是男生的话，也应该你送 啊。那大家先帮我们参谋参谋吧，到底这个小红花到底送给谁？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49城 VIP 说，这要是我参加奥运会，那我肯定玩不了那些什么这满天飞的，玩不了那个动换的。比不了运动天赋，是吧？玩玩射击啊，站着可能就行了。 我也挺想尝试一下射击的。我今天看这个手枪之后吧，我就更感兴趣了。 今天这个手枪和前两天气手枪不一样，今天这手枪是带火药的，啪啪响的，还带后坐力呢， 太刺激了 啊！那还不是打那个双向或者多向飞碟，那个可能是 那个准星不够呀 啊，就跟你打这个手枪准星够似的啊。 好吧，另外呢，还有 要说准星就得是乒乓球准。 乒乓球，可是这种你平时我在公园也能玩啊，我干嘛去奥运赛场上体验呢？ 奥运赛场上乒乓球咱们厉害啊，是吧？你能上领奖台啊？ 我能拿金牌。好吧，好吧，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话，最想体验哪个项目？ 哎，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呢问一下我们的前方嘉宾，是吧？ 前方嘉宾，我们有请梁老师。 梁老师。 梁老师好。 我们先问您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给您一个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就是奥运会这么多的项目，挑一个，您最想参加哪个？ 奥运会参加哪个项？那是找容易的参加呀。 就是 哪个容易啊？ 不是说让您去了就一定那个摘金夺银，就是您最想参与或者想体验也行啊，想这个掺和一下什么？重要的在于掺和。 这重要在于掺和。我觉得呢，就是你平常没有机会的那种项目 啊， 人家管制很严的那些项目， 不就射击嘛，对吧？ 也就是射击，是吧？ 对，就是那个子弹你得登记，是吧？不能乱来。因为过去呢，我们曾经作为体验的时候去参加就几次到过射击场，就那时候现代五项队到那个部队的那个射击场和那个现代五项队军事五项队进行联欢，我去过两次啊，三次 啊， 其中两次吧，发现我打完了就一人就能打10枪啊，人家子弹有数的，我这是零环 哦。 那你还参加什么？ 那您是埃蒙斯的水平啊？ 啊， 您是埃蒙斯的水平啊？ 然后我对对，埃蒙斯，我隔壁的朋友，一个同行朋友，他打了这个70多环，就那个时候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呢？我的10发都打了他那上面， 就是20发，然后您二位打了70多环。 对，打七十多环，他打的也不准，就是都打到人家靶上去了， 啊、 就我根本没十发，我这张纸是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 啊， 我那是白纸。 您是出于环保，就是省一点靶纸， 所以我就不服，我说为什么我要打到人家那个靶上呢？ 啊， 就是完全不明白，就是这个射击确确实实挺刺激的。 嗯， 后来我为此专门这个八大处那儿有一个靶场， 嗯。 我自己后来带孩子也去过，我自己也试过，真的挺刺激的。 嗯、 哎，建议大家都去玩一玩。 反正 就是其实就是奥运会的一些所谓的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开这个项目，奥运会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好多你平常不了解的项目，包括你看解说员， 哎， 他们很多解说员，射击的解说员，那个朱央视的这个小朱， 嗯， 你应该认识吧？解说足球的、 嗯、 解说足球的、 啊、嗯 啊叫什么 朱小雨， 朱小雨，小雨、 啊、 小雨自己在这个微博里这个就说了嘛，说奥运会是长了很多知识，特别是他去转播射击， 嗯， 他都是看着这个很多规则来了解的，包括我记得90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这个黄健翔啊、黄健翔是悉尼奥运会都是来解说曲棍球，他都说短角球及什么什么什么，是为什么他短角球急呢？他就念的是那个规则， 哦、 对吧？ 就没看出哪个是短角球，哪个是急后边的那个。 对，急什么？那就念的字儿嘛，那就肯定是规则上的嘛。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多通过这个奥运会，我们多了解平常我们不太关注，而很多运动员为此又付出了很多心血的这些项目， 嗯、 所谓的冷门项目、 嗯， 其实对于普及某一项运动，使我们大众更了解，甚至有机会去参与。都是应该说有很好的推动和帮助作用， 嗯 嗯，比如说我想在全国从事曲棍球这个女子曲棍球这个项目的，全国一共在200人左右， 嗯， 但是我到国外有的时候去看看啊，就是一块这个足球场地上，每周吧，我看我去过的一个地方，这个欧美啊，欧美的国家，一个块场地上就那么一个社区里。从成年到学生到小朋友，一共有7支队伍，每周会有4次训练，而这个小区只有20000人不到。 哦， 就是说人家这个项目，而加拿大的曲棍球女子曲棍球是啥水平啊？对不对？但是人家有这么多孩子，就这么一个小区，20000来人，会有7支队伍，哎，每周要训练3次，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儿。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昨天好像是跟你们想说到。昨天早上我说到的这个强调的这个，就是体育强国和体育大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越来越通过这个奥运会也能感触到，就是我们多增强点体育强国的这个概念，而不是一定要摘金夺银。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参与的项目的面更广，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接触到奥运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亲身的去体验去感受这个项目，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而向体育强国迈出那一步。 哎，那是就是那种实实在在的 那一步，比如像自行车，我们是自行车大国、 嗯、 但我们不是自行车强国 啊、 就是、 现在因为主要都拿手机刷完了骑 刷完了骑那叫大国，自行车大国那不是自行车这个运动的强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真的需要通过奥运会来了解一些体育项目，然后使我们的人、嗯、这个大家这些原来的体育迷只局限于足篮排这些体育迷，能够变成让很多所谓窄众的项目变成一个大众的项目， 嗯， 大家都去了解的，就是那种小窄众的那些项目，有更多的人去参与，我觉得那是会很愉快的。就是我老强调的，这让体育让运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样我们才能进入现代文明，才能进入现代文明。 就在生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乒乓球是咱们生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聊回主项了， 是吧？ 对对对的，你说 一出门跑步，我就在咱们边上通渭河一出去跑步，哎呀，咱那球台子永远全是人。 嗯 嗯。 咱就是体育，咱乒乓球强国就在这儿，基础确实是非常非常雄厚， 对 是吧？ 这乒乓球就叫体育强国了，就是这个项目是个人啊，那这支找个水泥，我们小时候支个水泥台子，搭两块砖头，一个小竹竿，这就能打乒乓球了，而且每个人好像似乎都能打的像不像样，就是对这个项目我们的所谓了解程度、理解程度啊，甚至于可以叫表达程度，那都是强于别人的。 嗯，梁老师，今天晚上有比赛，这个我们呢也有个小话题叫做送小红花啊，这小红花呢就是送给你觉得你今天表现最出色的那一位运动员。你觉得今天晚上如果送小红花，您是打算送给马龙呢，还是送给樊振东呢？ 说实话啊，我说实话，因为马龙呢上一届里约已经拿到金牌了， 哦， 对吧？这个叫什么利益均沾也好啊，叫什么大家分享这个果实，我是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我是希望小胖就是樊振东今天能够战胜马龙， 嗯， 这样的话呢是让我们又多一个奥运冠军啊，多一个金牌得主，对吧？ 你是从这个项目发展的角度去聊啊。 哎，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就两个人这个客观的这个实力对比呢？ 实力对比呢，我其实大家要是今天晚上去看这场比赛，当然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不关注这个比赛了，因为没有外国人了，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比赛了。 这跟咱们看那个什么直通世乒赛什么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了。对，这是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其实恰恰有看头，他毕竟是奥运会的决赛。对于马龙来说，他肯定想蝉联，而对于樊振东来说呢，肯定想第一次这个首获金牌。但是我请大家观察这场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是要看一看这场比赛，观察什么呢？樊振东有他一个心魔，就是虽然他的技术目前是最先进的，实力最厚重的，但是打到这个时候比的根本不是技战术了，比的主要是70%是在比心理。而恰恰李大爷老还经常说恰恰，而恰恰樊振东在这一点上是弱项，就是他的心理的因素往往会在重大比赛上对他有影响，他太想拿这枚金牌了。所以而对于马龙来说已经拿过了，我原来老爱说一句话叫吃过见过的主，人家是吃过见过的主了，所以呢马龙可能会是放松心态的去和对手周旋，而国际大赛的经验，特别是打这种重要比赛要和钱的这个比赛，比他呢要见得多。心理上马龙会比樊振东更稳定一些。 那其实您看这个比赛的话还是会挺纠结的，就是你结果是希望小胖能够拿下冠军，但是好像这个眼前的现状摆在眼前，就是马龙的状态可能会更平稳一些。 但是咱家里人说着，叔着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对吧？马龙是咱自家孩子。 哦，北京队，不打到这个份上了， 打到这个份上了， 都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因为我曾经，我这是20多年前吧，我在现场去采访奥运会的时候，亚特兰大，这都是1996年了，当时的冠军争夺战就是在刘国梁和王涛之间进行的。我印象很深，当时王涛的主管教练就是也是功勋教练啊，这个李晓东，而刘国梁的这个主管教练呢也是功勋教练尹霄，然后我和当时的总教练蔡振华坐在他们俩的后边，这两个教练的后边，然后就看这两个教练，他们当时肯定是为各自的弟子加油吧，但是又不能嚷，哎呦那个脚底使劲呢，哎呦那屁股一会儿挪起来，哎呦一会儿又挪起来，恨不得上腿，是吧？其实就是都在较劲，而我跟蔡振华就非常的放松。我们俩给自己提了一个这个题词啊，我说是要享受金牌，就因为金牌金银牌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无所谓了，就是我们去享受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能够去享受金牌吧，也对于一个观众来说啊，我们俩当时就觉得是观众，就这个感觉会非常非常的好。就像明天的这个什么还有羽毛球的是吧，女子双打、乒乓球女子单打，这当然也学出来了，所以你没有悬念的比赛，那你看的是另外的一个门道。 是，那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够像梁老师这样去享受比赛，享受这个冠军的时刻。梁老师，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好， 明天再接着聊哈。 好，你们接着聊。 明天接着聊，跟您接着聊。 好好好。 到底夏萌觉得今天晚上会是谁？ 我觉得还是马龙吧， 啊、还是、还是 状态更稳。 哎，搁咱这屋还是选龙队、 哎、 是吧？哎、 就是我的格局就是这么狭隘。 当然大家呢还有怎么样的这个观点哈，你最想参与哪个运动啊，最想把小红花送给谁，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和微博的平台。在明天的时候呢还将会有中超的比赛， 对， 北京国安队呢将会在明天面对大连人啊，也是咱一个老熟人带的队，是吧？何塞带的大连人。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了比利奇带着侯森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咱们在节目的最后这段时间里面啊，先来听一下比利奇怎么来点评明天的比赛，然后呢结合这两个话题和大家来展开交流。 上一场比赛我们跟上海海港队比赛的时候，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还都是比较积极的，然后呢昨天我们是首发的队员进行了康复训练，然后六首发的队员呢进行了正常的一个很好的训练。今天呢，全队会一起到场地上为明天的比赛做最后一个准备吧。明天呢也是一场重大的比赛，因为比赛越来越少了嘛，越打越少，所以我们很需要对每一场比赛去取得分数，为争取让自己留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对第四名的争夺应该说是很激烈，可以说五支队伍都有机会。这样的话呢，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需要尽可能的去赢得更多的分数。明天我们的对手也是很有实力的，在第一场跟他们交手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要赢他们不容易，需要很多的那个努力。就像我以前说过一样，我们队确实是不管伤病还是有些队员不能归队，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拼搏，努力工作，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达成我们的目标。可能从纸面上来看，我们国安可能更占点优势吧。但是这个不说明任何问题，足球里面就是这样，你要在场上见真章吧。我希望我们的球队明天比赛的时候能够拿出最好的水平来去拼这三分。应该说我觉得比较肯定吧，现在我们可能还是需要用手头上这些，也就是说进入这个集中比赛的人员来完成所有的比赛，我不觉得会有能够改变的这种情况的这个情况发生。 不管说比利奇怎么来分析明天和大连人的这一场比赛，最后的那句话呢，我觉得会让咱们北京的球迷心里面不是那么愉快啊，就要用现有的人员来完成这一段时间的比赛了，也就意味着在今天结束转会期的时候呢，北京国安队不会再有人能够进入到赛区啊，能够成为这支球队新的人员补充的力量了。像义薄云天也说，中超引援窗口马上就要关闭了，不少队都挺忙活的啊。咱们国安呢，自然就是岿然不动，只出不进。看起来后面的这个比赛可能也不会有人员变化了。就像刚才比利奇所说的，应该不会有了。而在其他的球队当中呢，上海申花是官方宣布了几内亚的球员敦比亚加盟了球队。敦比亚呢是1米93，司职前锋，之前呢在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啊，现在转回到了上海申花，就马上能够进赛区，马上能够踢比赛，这可能是对于咱们北京球迷来讲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吧。 也别忘记了明天的国安的比赛哈，我们将会去进行转播。到时候王毅呢还是会坐镇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赛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其他的中超的比赛呢，在今天也会有一些中超的比赛打响，可以向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天进行的就是广州赛区的各项比赛了，是吧？ 今天晚上的8点，那么沧州雄狮将会面对重庆两江竞技，还有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吧？还没有，六点已经开始了， 应该有两场比赛。 对，广州城和青岛，以及山东泰山和河南嵩山龙门队的比赛，这都是已经开始了的。除此之外，晚间8点呢，深圳和广州队的比赛也将会上演。 这是今天的广州赛区的4场比赛。另外呢，咱北京国安的比赛将会在明天啊来进行了，包括像武汉打长春亚泰，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之间的上海德比。 河北和天津金门虎的这场较量，再有呢就是咱们北京国安对阵大连人的这场比赛了。 嗯，明天一块儿听比赛吧。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两个话题，说一说这个您想参加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啊。另外呢，这个小红花到底送给谁呢？ 嗯，另外看想参加的比赛，吴梦生说的这个项目呢，说全球最普及的肯定是打雪仗啊，无师自通。但是这个首先不是奥运会的项目，它也不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如果打雪仗是冬奥会项目的话，那是不是？ 但是它可真不算是无师自通。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你可以搜一下，打雪仗呢，应该有一个世界锦标赛， 也有战术的。 哎，是有那个几个墙，有三堵墙，然后每个队有多少个固定的这个雪球，每个队有固定的人员啊，隔着中间哎互相打，击中对手，对手就被淘汰，最后在这个同一个时间里面，剩下的人最多的就获胜。 那这个转化到夏季奥运会来，就有点像丢沙包吧？ 有点这个意思，哎，性质差不多，哎，是有这个比赛的，有战术，哎，而且呢还比准儿，是吧？比得扔的准。他有的这个平着的，又要速度快的， 对， 也有扔抛物线从这上面落下来砸脑瓜顶的。 对，还有这个可能带炫的啊， 哎， 这个越是看着简单的项目啊，打起来越不好打。 其实就会有很多很多细节，是吧？另外呢，还有刚才有好几位家里人啊，就是说了什么呢？说射箭。特别想去体验那个射箭，就前两天看了一张照片嘛，韩剧里面的射箭和韩国队的射箭的那个不同，是吧？ 你要这么比的话，那确实这个颜值上是不太一样啊。 但是射箭呢，刚才有家里人说了，平时咱们玩的这个射箭的项目，距离都比较近，十来米，是吧？ 对。 哎，但是呢，奥运会 说过的70米， 啊，你得有抛物线。小苏他爹就说了，当然要参加射箭了，可以找一找郭靖的感觉。 那还不一样，郭靖是往天上射，对吧？弯弓射大雕，就可不就是对着天吗？ 是打火靶子。 嗯， 打火靶子那就应该正经的，就是这个双向飞碟。 嗯， 刚才有家里人说， 双向飞碟， 哎，可以去。有机会要是去体验的话，那就是去参加奥运会的双向飞碟比赛。 嗯， 其实包括双向飞碟还有多项啊，这两种飞碟的项目。 嗯， 就是都是从两个靶位出来，双向飞碟呢只不过这两个靶位出来的两个飞碟是固定的轨迹，多项的两个靶位出来之后它分高中低，反正就是你得那个啪出来之后再拿枪再现找。 嗯，我看好多电视剧里边那种就是家里带庄园的那种主角 啊，都是那个心情不好了，啪啪把那个家里边猎枪掏出来，然后就到那个庄园里边去打飞碟。 啊，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运动是贵族运动。 嗯，反正那一个飞碟我问过，那一个牌大概应该是好像合人民币，如果进口的话那得2-3块钱。 哦， 然后还不算你的枪和子弹，还不算靶机。 嗯。所以说这个运动投入的话还是挺大的。 对，所以就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一年，就是一个就是来自于西亚的啊，拿了冠军之后，人家说人家开着飞机全世界去打， 某王子是吧？ 对， 还有黑暗需要光明说，我想体验足球，看我能坚持跑多长时间。 那你还是体验长跑。 对啊，为什么不体验马拉松呢？ 嗯，另外这边呢。还有家里人，周扒皮说想体验田径跳高。 哦， 哎， 王爷，你不是原来就是练跳高的吗？ 这个 就算你体验过了。 这不算体验啊，这是属于 深度体验， 摧残，摧残是吧？ 嗯，所以你看这个，你但凡专业从事某项运动的话，这可能到最后都是这种摧残了吧？ 对，就是体验的时候是一件很愉快 的 事 情， 对。等你体验完了之后，是吧？然后你会发现，真正干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它就有很多，需要辛苦付出的，包括像蹦床。刚才咱们有说，现在蹦床公园挺好玩的， 对呀， 挺帅的， 蹦蹦跳跳的。 哎，小孩呢玩玩蹦床什么的。但是你要真正像刚才咱们的嘉宾所介绍的，真正它成为一项竞技运动的时候， 它就不好玩了， 哎，完全不同了。 对，他要追求成绩，有伤病的困扰，有成绩的压力等等一系列，到时候就不会觉得好玩了。帝都玩具店说，马龙这个年纪，这个经历，还有动力，还有激情参加比赛，还能打进决赛，绝对值得小红花。 有把小红花还要送给汪顺。认为呢，汪顺是咱们这一次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中国男选手泳池里面的第一块金牌。 是。还有美少女说 也是打破了 美国然后17年的这个垄断嘛。 美少女也说，蹦床机器打分更科学、更公平、更客观。它不是所有的打分的项目都是由电脑去完成的，有那么几项是电脑完成的。 它那个高度分好像是这个电脑完成的，它只有一项，我印象当中，反正电脑。 对，其实大部分还是要靠这个裁判去肉眼打分。 而且呢，刚才涂潇也介绍了，对吧？在20分的评分当中呢，像高度分、位移分，占比相对要少一些。其实还是技术完成这个环节当中，人为打分的因素占比是最高的。因为在这种项目当中存在着一些主观因素吧。日下长河说了，飞碟花不了多少钱，反正咱也老打不中。 哦，你要这么想的话，确实就打一上午可能2-3块钱还没有花掉。 你看， 一个都没打中。 这个、您的想法和夏萌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 怎么着？ 就这飞碟从靶机里飞出去之后，不管你打得中打不中，这钱就花了。 哦， 因为它这个盘子落在地上就碎了。 对对， 它不能拿回来再继续飞。 那我还不如打中了就把它打碎了呢。 打中还算值了，是吧？最起码还能见一股烟儿。 是， 所以就是还是需要去体验，是吧？你体验之后，大家就会有更深的感受。唯有战斗说了，对飞碟那项目，张山那个，只不过现在不让男女混合参赛了。张山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全中啊，在男女混合项目当中拿的金牌，那真的是实力的体现。 吴梦生说，8点还有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女篮的比赛。哎，怎么没有人想去体验一下篮球呢？ 因为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接触的非常多。那既然是在奥运会赛场上，咱就得接触点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的项目，这样才更有意思，是吧？你比如说你要让我去想体验什么项目啊，我特别想体验那个翻板、 帆船翻板。 对， 有意思。 就是在那个海上玩那个，就是人家怎么就能把那么大的一个帆立起来，然后在那么窄的板子上借着风跑得那么快啊。 我觉得这个练习帆船翻板的人啊，就对于这个大自然还要有足够的了解。 对，亲近自然，是吧？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呢最后的时间还是来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咱们东京名侦探的答案吧。 对。说到这个， 今天的东京名侦探的这个问题是吧，是中国女排在对阵俄罗斯奥委会队的比赛当中播放了哪首歌。 哪首歌呢？ 中文歌。 当当当当。 而且呢，我知道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叫什么中文播报。这是一个英文播报，英文播报一个小伙子，是咱们中国的志愿者，他准备了100多首中文歌去的。 好像是南京人吧。 说这个中国运动员一出去他就放中文歌。所以今天的东京名侦探的答案是致青春。 致青春。 致青春，这是在这个赛场当中播放的中文歌曲，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那今天呢，我们的燃在东京晚上的金歌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明早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受到高空槽影响，明天午后有雷阵雨天气，湿度偏大，再加上明天气温继续升高，人体感觉天气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多休息。另外，连续的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东部有小雨，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